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2集。 哼，那你多大啊？ 江晨卡了一下，他想想自己现在巅峰的颜值，有点抗拒理论上的年龄。 反正比你大。 哦， 这是不相信。 江晨没有多说，毕竟签了保密协议。二人上午打得意犹未尽，下午却不准备再打，因为等级低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打起来不怎么过瘾。他们都想尽快满级，便回到了岸边。方景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 对了，内测的时候你有一段时间为什么没上线啊？ 做了一个手术。 方景行脚步一顿。 没事了吧？ 嗯。 方景行放心了，他们刚好到了刷新点的主殿附近。 咱们把主线任务清一清吧，全息里加了几个隐藏的副本和剧情，奖励很丰富。内测的时候他们只打出来一个，是靠挂在主线上的，剩下几个都没打出来，或许是单独的故事，或许也和主线有关，总之清了没坏处。 江晨无动于衷，依他如今这个运气看，那些隐藏的奖励基本和他绝缘。方景行走了两步回头看他， 去不去啊？ 这货的运气貌似还蛮好的，可以跟着他打。 去。 做任务耗时又耗力，两个人跑了一下午都没清完。方景行见某人的话越来越少，知道要耐心告罄，笑着安抚。 晚上就能清完，到时候也能出领域了。 一般的游戏十级二十级就能出新手村，但游梦不同。游梦里每个领域的面积很大，五人小副本和两个十人本也都很费心思，因此要到35级才能离开。他们现在32级，晚上做完主线肯定能升到35级。 嗯，比内测快多了。 那时他很多地方不熟，加之时间有限，一个人又太凄凉，没有什么玩的动力，磕磕绊绊了好几天才打到35级。谁知道到了正式服只用三天就完成了。这么一想，江晨心里便舒坦了。二人下线吃饭，晚上再次集合。江晨一上线就被疯狂涌来的消息提示音给淹了。方景行那边也有，但是不多。他打开一看是爱的123，下意识觉得他们是想问封印师的事儿，结果发现竟然不是。 哎，快看论坛。 我的天，你哥火了。 被烟花轰的人是不是你啊？ 你们怎么了？吵架了？ 方景清挑眉开了论坛。与此同时，江晨在乱七八糟的消息里找到重点，也进了论坛。只见一个帖子高高挂起，人气极高。发帖的是刚进游梦的新人，事发时正在拍摄旅游视频，走到半路扫见岛上站着两个人，隐约可见一地烟花，便将镜头转过去。 哎呀，一大早就有人表白。 话音未落，局面就朝一发不可收拾的方向迅速滑去，震惊了他全家。造成的人虽然少，但烟花的爆炸声一传开，附近有几个玩家也见到了这一幕，纷纷将拍到的视频上传。大部分都是用烟花突突人的片段，只有楼主的视频比较完整，能看得出是封印师指挥着伴郎团动的手。全息模式刚出来，讨论度正热，帖子下午一发立刻蹿红，众人没想到全息里的烟花还能这么玩，顿时记住了这位封印师大佬。 他这是以一己之力开拓了烟花的新业务啊。 再后来，其中一个目击者上线，说封印师上岸时，他小心翼翼地看过一眼 ID，ID 为十方俱灭，因此某人就火了。江晨关掉论坛。 方景行。 啊？ 和你在一块儿，什么时候能遇见点好事儿？ 你别理他们，过了今天就没事了。话音一落，频道飘上了一条消息： 宝十方居面上线了，身边跟着一个暗冥师。 玩家立刻沸腾： 是封印师强取豪夺成功了，还是暗冥师继续当着舔狗？ 妖族领域发来问候， 大佬，求您给个答案呗。 我把全身的钱都压了，你一定得是一呀、啊！ 我压的二是二是二。 江晨懒得搭理，继续去做任务。周围的人虽然能看见他，但这和现实差不多，一般不会有人那么失礼和不要脸，直接走到他面前问。游戏永远很热闹，上面那条喇叭没停留多久就被刷了下去。 焚天帮会正式成立，欢迎各位大佬萌新加入，帮会大佬遍地，副本情缘赏金强，竞技场兄弟情，神兵材料世界 BOSS， 你想要的全都有。 然而人们并不关心这个，他们坐在领域里练级，实在太闲了，快速把他顶了。玩家 at 十方俱灭， 大佬看得见吗？ 江晨无视。 大佬说句话呗。 焚天帮会正式成立，欢迎各位大佬萌新加入，帮会大佬遍地，副本情缘赏金强，竞技场兄弟情，神兵材料世界 BOSS， 你想要的全都有。 大佬看看我们嘛。 焚天帮会的情字当头，狠狠一捶胸口，差点吐血。 十方俱灭，又是十方俱灭，这王八羔子怎么能招恨到这种程度？ 你们之前在魔域被抢怪，就是他下的手。 八人小团体一起点头。 他实力怎么样？ 应该挺好的。 你们回魔域找他，让他35级，拉他进来。听我的， 说 ATM 机似的抢怪，这十方俱灭将来肯定是风云人物，拉进来就是活招牌。 焚天帮帮主暗暗想着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